虽然2016年已经发了这个单曲来预热，但2017年会主打这张专辑。 真的有听过对吧？ 我有听过，因为思远去年的成绩非常的好，不管是你自己的专辑啊、歌曲的情况，还是说你在节目上的表现， 还好，不敢不敢嘛。今年我觉得应该再接再厉，因为今年可能会更多的在落地活动上用心思。Live House 它其实是最早音乐人的一个小的聚集地，我觉得音乐应该还原这个演现场的本质，不光让大家听到专辑，我觉得我也有这个能力能够在现场更加感染大家， 现场的感觉会更好。哎， 对，因为在现场呢可能不光是听歌，然后还能够因为我的一些情绪然后传递，让大家能够更加记忆深刻。 确实是因为之前有看过你在录梦想的声音的时候，萧敬腾老师是有多爱爱你啊。 他应我相信老师对我应该是真爱，我对老师也是真爱。对对对，然后我想最后发的专辑今年一定要给各位老师都寄出去， 这是一定的。你没有想自己说有一首歌写给萧敬腾老师吗？ 我真的想有朝一日能够和他合作，然后 应该可以吧，你就弹钢琴就好了，他那么喜欢你。 我在准备，其实我每天都在用手机录很多的 demo， 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特别好的作品然后再递给他，这样才不跌粉。 不会啦，你这还是太谦虚了。 我不谦虚不谦虚。 虽然在创作自己音乐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创作人他要随时随地保持这个灵感，有很多人是通过自然呐、或者他看到一个事物啊来找灵感，你的灵感都来自于哪？ 我的灵感来自于经历，自己的经历更多吧。 你才多大、你就自己经历有多少啊？ 就是比如说今天来到哪儿，然后明天去到哪儿，其实都算一种经历。就是可能写作的人都喜欢感情细腻一点，然后多愁善感一点。就看到一件事儿，可能别人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词想说。 比如说呢，我知道你有一个成名曲叫《他》。 对。 这首歌的灵感不会是来源于那个他。 这个 我好像聊到的这个比较敏感八卦的话题，但一定是你粉丝想听的。会把自己的感情经历融入到歌曲里吗？ 因为这歌是2014年播出的，其实我都已经有点 记不住了。是吗？ 对，后来真的写了特别多的感情上的歌。 感情上的歌的经历是源自， 因为我的年龄可能在这儿，就对于 不要再谈年龄了好吗？我们两个差不多。 没有，我 很伤啊。 我是说我的年龄吧，刚刚好是就是追求爱，然后和体验爱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 对 对。 如果40多了还在写那个你我他的事儿吧，就觉得就像我一辈子。 你小心说话，也有前辈在写的。 那不好意思啊，这段还可以删了。 我们能聊点能播的吗？ 我看看，现在已经录的挺多的了。 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听一听这首他。 好的。 没说完，却被这记忆又拖去，永远忘记，永被忘记的那些谎话，那些他从未散开过的味道，我会记得，会想念的他。 会记得，会想念的他。 之气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气在于春， 是一年之机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Girl, you really got me going. Can't buy me love. So sad you never got a feel. Hey, dude, don't let it burn. Car Mix. Termix， 欢迎回来。今天做客的是王思远，来聊聊他的新音乐。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王思远，今天来介绍我的个人专辑，对， 叫《William 船长》。 William 船长，对。 去年思远在参加节目的时候，其实他同档有两个节目，你参加的是《梦想的声音》，但我知道《天籁之声》的这个节目，就同类型的节目，也有人唱了你的歌。 对，因为其实去年的《天籁之声》也有导演找到我，但是我是因为当时在制作专辑，然后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是两个节目，因为从排练到选歌的阶段实际上耗费很多的精力，包括去录视频，然后和导演一直在 re 到底唱哪个歌，所以当时我就最后决定去浙江去录这一档梦想的声音。 去年唱歌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歌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小闹腾，是吧，就很嗨的那种， 可能是压抑太久了总算有个舞台，然后再 你都经历了什么 因为在专辑制作的时候可能会别人体会不到那种枯燥，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只写歌作词的人，而是一个自己要写，然后要去编配，然后要去和整个乐队去对接，然后会做很多的基础工作，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件事儿。 对对，确实是后期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复杂的，然后很枯燥的， 对对对， 需要一个人去。 对，这个行业称之为鬼熬。就鬼熬就是每天呢、就 是、不 是 叫蓬虫吗 对，蓬虫是还有动作，比如说有的乐队老师然后进棚里面，他是蓬虫，但是他每天都会弹一些东西，但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坐在座位上几个小时都不说话，但脑子一直在飞速的旋转，然后在想歌曲的结构啊，然后整个专辑的构造或者是编配的用法之类的。 这个对一个现在来说还不到30岁的你很，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件事。 如果不做音的话就出家挺合适的 就放个木鱼，就能在那儿坐一天。 你知道大家以为是静止的画面是吗？ 对， 这个新专辑这个 William 船长其实还是延续了小闹腾的这么一个气氛。 嗯哼， William 船长呢，我们当时在做完这档节目之后，马上推出了一个全新单曲，就是同名的专辑的主打歌叫 William 船长。然后他呢，象征着实际上是和大家一起去在海洋寻找属于我们的未来和宝藏，就是这样一个定义。然后实际上在这张专辑呢，不是所有的歌都是这样快速的，还有很多的慢歌都是很好听的，因为这也 是暂时还没有听到的那些。 对，因为是三月的初才能够在全网上线，然后可能在3月20号能够拿到实体在网上售卖。 那这张专辑是有多少歌是偏抒情风格的？ 其实除了威廉姆船长，所有的歌都是几乎抒情歌。 你就是说我没听过的都是抒情的是吧？ 对， 你不是想要这张专辑延续你之前的热度吗？那种闹腾的这种 love 的氛围吗？ 没有，因为最后大家听 CD 的时候可能还更多的是能够循环，比如在车里，然后去超市，然后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放。大家起码就是不要影响大家吃饭。 开车开飞了。 对， 听船长 如果全是从头快到尾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人讨厌这张专辑的。 也不会啦，但是确实我看到思远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脸可能更适合那种暖暖的抒情的更走心的这个路线。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个奔放灵魂的人。 对啊，就很多面很多面，在作品上也听到，因为其实之前和 一个天秤座，你跟我说你要有多少面，很多面是怎样？ 哎呀，就是之前就是有一个音乐老师就说听过我的作品，然后就跟我说思远你是一个特别分裂的人，所以在这个生活习惯呢要保持良好，心态要保持平稳，否则你在30岁以后很容易就变成精神分裂。 可是怕你活不下 去。对对，我们 活不下去了。 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好好的在创作的这个领域保护好自己的神经才行。我现在已经很正常了，因为在去年做专辑的时候其实整个人都是神经衰弱的。就是每天晚上是睡不着的，白天用脑过度，然后再加上我们编曲的熬夜，就会导致就身体的状态呢一直就不是那样好。然后当时又接到那档栏目之后就几乎没有觉睡，然后又紧张，因为那个比赛也是毕竟是一个比赛竞赛模式的这样一个节目，所以你多少都会受到观众的投票的，然后还有大家对你反馈的这种影响。对对对。 哎，你是那种很容易被人家影响心情的人吗？ 不会，大部分时间都不会。 那还好。 对，因为去年就那一档栏目，然后我再录砸了。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歌迷。 对，但你刚才说自己身体会出现状况的时候，歌迷一定是心疼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对，所以我从来都不让他们知道。 好，对的，你是想告诉我掐了别播是吗？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的节目多留点颜料？ 好，我接下来说的都是能播的。 来，你说说你想要播的，比如说这张新专辑，你最想歌迷听到的。 其实有几首歌是当时流着泪写完的。 为什么？ 反正我们马上就要上线了嘛，歌名先报出去也 OK 的。 没关系，我等你上线之后我再播这。 那倒不用，我们还是提前预热吧。我们还是提前预热吧。 好。 有一首歌的名字叫《昨日告别》是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我说刚才有一些经历，不是因为我的年龄感很厚重，是因为我在录完节目之后呢，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早就已经出来了。就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有这种旋律的动机，但是我一直有旋律但是没有写词，是因为我没什么可写的。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梦想的声音》的这档栏目之后，然后在上面结识了比如说刘凤瑶啊，然后又和梁凡重逢，然后看到了娃娃，然后很多老师，比如小宝老师就是音乐制作人，然后还有一直帮助我的那个中文导演，浙江卫视的，包括很多很多人。遇到了这些人呢，我在这个节目留下的不只是一次精彩的表演，而且是让我体会到了一个在节目组录制大家庭的感觉。所以在和他们录制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后分手了，然后回到家里呢，突然词的灵感就来了，然后最后这个歌曲的定义就叫《昨日告别》。这里面写的实际上当时我在想的话，如果有 MV 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些人的脸都带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MV 的预算。 你这是要在节目里做众筹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最后那一句话不说的话，我可以给你延续一个很温情的很流泪的一个路线，结果你说预算的事情我真的接不下去了。真的。 那我们就免了吧。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就让我把最后的夜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一直在跟思远猜星座，他一直在猜我的星座。为什么我的星座让你觉得那么难猜啊？ 嗯，其实因为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嗯， 然后呢，现在又是主持人的这样的口吻，所以我可能会有误判。 哦，好吧，那我告诉你好了。 也许喝一次酒之后就知道你是什么星座了。 我们现在要在节目上约酒局是吗？ 可以的。 好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来吧，把酒拿进来。 我现在只能提供咖啡和水，好吗？我是金牛座的，想不到吧？ 金牛啊？ 对，你是想要找预算来了是吧？ 没有，不像金牛。 看来我们还是需要喝一 下。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金牛。 真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女孩子居多。金牛就真的是会把恋爱谈成朋友。 哎，没有那么惨了。 真的真的，所有的就是我认识的金牛，最后他们的 EX 都和他们的关系特别的好，然后但是他们再也无法有爱的那种感觉了。 哎，好像你差不多吧， 就很工作， 这个， 然后很金钱，可以这样说。 很金钱，那要分人，不是所有的牛都这样。 就是你心里你的自己的心 里会有一个算法。我跟你说，牛是会有疯牛和正常的牛的区分的。 很会居家过日子，就 是 很会买东西啊之类的。 好像是，对。但刚才他猜中了我另一个属性，就是上升在水瓶， 啊，那 个 是瞎猜的， 挺分裂的牛。你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没有没有，水瓶是应该是。是遇热则热，遇冷则冷。 这个思远，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年龄应该是一个享受美好爱情的年龄，可以问这种八卦的消息吗？ 随便，反正我也不会真话告诉你。 那我就不问那么具体了，就说你的理想型吧。理想型的女生，你的歌迷应该还比较想知道。 27岁，就27年的人生已经过去了，谈了那么多悲催的。 大家那个不用说，他现在说这些绝对都是假的。理想型， 就我觉得理想型，理想型就是我现在很需要一个能够懂我的 工作性质还是理解你自己的人。 在这个行业工作了3年，不长，但是我觉得不能够理解我的，真的没有办法相处。 但天秤座应该还很好， 就我很 OK。 你是说 EX 不 OK 是吗？ 但是不理解我就我很 OK， 我怎么样都 OK， 但是会很折磨。 我能明白这种感觉。那现在有想要谈恋爱的这个状态吗？ 我还是工作稳定一点吧。 好，就今年要奔工作是吧？不能再问了。不能再继续往下问了。 Okay. 说到这个今年的工作，要说你这几个大所谓的巡演了。 对，巡演 对吧？3月份有的。 3月份开始，对，第一场，然后也是我的落地巡演的3年的第一场。 3年的第一场。 对对对， 时间 我去过很多的电视节目。 哦， 但是我却从未去做过落地和粉丝，然后带着乐队给粉丝唱歌，然后这样的音乐性质很重的这样的一个现场。 基本上算是你的小型音乐会了。 对，就是我的个人的。演出我也去过很多，但是都是属于很多人在一起的那种，就谁的粉丝都有。但这次就是来的应该都是喜欢我和喜欢我的歌的这些听众，所以意义不一样。 现在有具体的时间吗？ 3月份的24号应该是在上海的首场。 3月24号上海。 对对对，马上我的微博也会公布一个海报。 okay. 然后上面会写具体的位置，因为我真的记不住。 OK， 这个就是跟新声浪合作的吗？ 对，是新声浪，然后今年我们强强联手能够合作这样全国的一个。 我知道现在你告诉我的是3月24号在上海的一场，还有4月份和5月份也分别会有。 对，4月份应该是在武汉有一场，5月份应该是回到我们的老家沈阳。 那最后这点时间，因为3年了嘛，要跟自己的歌迷也好，然后跟他们说点什么？ 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歌迷听到了我的这一期的 Carmix，OK，然后能够继续关注我，然后继续听我的歌，继续和我在微博互动。今年我有了 Live House， 我觉得是为大家的真实的回报。谢谢你们啊，在14年这么漫长的时间，然后听我听到了现在。所以如果我们的落地活动 Live House 能够和你们见面的话，我会当场的向你们致谢，并给你们发专辑，然后给你们发衣服，然后发一切的一切。 你也发钱呢？ 但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真的买票然后来看。 好，再一次的感谢思远然后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以后常来。 好的，我们会常喝是真的。 这我们两个这个生生的酒鬼的形象在节目里面树立得非常的完整，好吗？ 没有，喝雪碧嘛。 哦，可以，没有问题。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思远，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性格也非常好的一个唱作人，也是我的老乡， 没得挑， 真的没得挑。对，什么时候就如果哪天大家在我的微博上也发现了什么酒啊什么的，一定是我跟思远喝的。好了，那今天。